角，是谁把音乐关掉，只剩下心在跳，有没有被你听到，鼓点乱敲，是不是时机刚好，夜色温柔，思念在暗处怂恿，谁又停止不了恋爱自由，一无所有也不贫穷， 唱完就散了，不是一堂课。

尽了酸，城市太丑我不解开，人懂了情就难对自己交代，甜蜜给你不够归还，结果太酸我看着办，爱情谁能平淡淡一人一半，难道我就逃不了这一关，被你的诱惑蒙，被你的影扯断，再给不耐心别紧，爱也不够动弹，我被爱打败，难道我就逃不了这一关，被你的诱惑蒙，被你的影扯断，再给不耐心别紧，爱也不够动弹，我被爱打败。难道我就逃不了这一关，被你的肉捆绑，被你的影折断，再给不了心别紧，爱也不得动弹，我被爱打败，难道我就逃不了这一关，被你的肉捆绑，被你的影再坚固的心也紧，爱也不得动弹，我被爱打败。 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，谁都因为热情它永不会减，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厌倦，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不厌，活该因为谁说过的不知检点，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，你那一年就算的体验 言，若想真明白，真要好几年。感情说穿了，一人得的，一人去见。男人把口不必百口莫辩，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。总之那几年，你们两个没有缘。明天在不开灯的房间，看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。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，还是是寂寞的姑娘消遣？相见映着一趟光圈，和她的照片摇摆在手边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。 你的影子无所不在，人的心是像一颗尘埃，落在过去飘向未来，飘进眼里就流出泪来。曾经沧海无心感慨，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。让青春去，让梦秋来，让你离开。谁不知道一切都是为爱，没有遗憾，还有我。就让我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动。昨天花谢花开，不是梦，不是梦，不是梦。就让我随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动。明天潮起潮落，都是我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就让我去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动。昨天花谢花开，不是梦，不是梦，不是梦。就让我去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动。明天潮起潮落，都是我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心是像一颗尘埃，落在过去飘向未来，飘进眼里就流出泪来。曾经沧海无限感慨，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。让青春去，让梦秋来，让你离开。